一人一人开，莫不是难跑老母你高满，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跑步像青林四张洞呀飞，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精修才，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无人匹马把小担，阿两兄啊你一爱比一爱开，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天。 刚才是戚雅仙演唱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再请欣赏周宝奎演唱的《碧玉簪》选段《送凤冠》。周宝奎的演唱风趣滑稽，充满了乡土气息。 小不得娘，我个心肝宝贝白牛，阿玲是我个小心牛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小白牛，小心小白都是牛，老太婆舍不得那两昂块牛，媳妇啊侬辛苦苦起舞啊舞，愿得媳妇来听。不不，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今朝，别再是来认错。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家苦的回的是红啊呼呼呼。媳妇侬三班不离，一时长远不主要去土壤住，该种就叫银丝包啊！我一两媳妇就一口结果，听从婆婆的文官，高明夫人与侬住啊！媳妇侬是一两房真的一股夫一度来两一度，千处万处是阿灵处，我步步的侬总不出。媳妇今朝夫妻户，我一家团圆是落户啊户，媳妇侬啥会跟夫妻互望，我个问人家要唔结果，祖灵有谁要谈论，还得我婆婆要人难住，阿玲是今世作为要见年路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儿子，还做什么婆？媳妇啊侬哪个人情结婆婆？谁下凤冠夫妻？

城内早上把泼墨教育翻两旁，三字清香罗中茶，荤素菜月坐上房。第一我把香红灯天堂哟，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皮香，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，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我将烧葡萄酿玉酿，第六我将玉花浇在花上，八万一我酒一杯，桌上筷子又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古人为我做三周年，故家的娘子亲你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《沙漠王子算命》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小姐算命，灵异 计，孤妻有业绩，王子张人到热气山，山海飘谁看得地，无意之中你从命里算出来的。 那公子叫什么名字？ 公子的芳名叫敖一 知道， 那公子你， 那。 遭无情吧。王子他夫过从拜祭王宫，三灭道花心悲伤，杀尽一人东门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我是我也是睡了夜，望有娘子来管事，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娘有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今在你难猜娘子心不死。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 Yeah.

心思问思青草家务不辞劳，我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牲命财宽仁，一片真金千百年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该背地忙我去增加，把不来你妻子也当了真，一句金山无踪影，我是左盼右等见杀人，满内我带着青楼去寻夫，谁满金山 与你海枯石烂。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神机飘飘，心中事深深知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本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《